我曾困顿、颠簸、迂回，唯有坚持到最后的人，才能迎来心中的海阔天空。下班路上，陪你在 Beyond 的歌声中，将理想进行到底。北京时间晚上6点整。 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端午三天哪里去？安阳伟业奥迪 4S 店端午纵情日邀你来体验亲手包粽子，更有晋阳独家特产雄安白羊店生态鸭蛋赠送。83790100，金梁路廊坊路口北。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068。 家居建材何处寻？大屋国际欢迎您一次选择，一生信赖，7天无理由退换。6万平米超大展厅，汇聚200余家知名品牌，家居建材一站式购齐，尽在涿州大屋国际家居建材广场。 959资讯快报。 5月23日，涿州市委书记王艳青、市委常委、政法委书记郑弘毅、市委常委、市委办主任梁忠民先后来到市法院和市检察院调研，全面了解两院工作开展情况。座谈会上，王艳青一行认真听取了法检两长关于两院工作开展情况的汇报，详细询问了工作中存在的问题，并就新形势下如何进一步做好两院工作与两院领导进行交流探讨，提出具体要求。就做好检查工作，王艳青强调，要自觉服务发展大局，找准服务发展，推动改革的切入点和结合点，强化工作措施，主动服务、自觉服务、全面服务，为本市加快发展提供坚强有力的司法保障。要始终坚持司法为民，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全力维护群众合法权益，主动围绕全市的重点任务开展检查工作，以一问责八清理和基层微腐败专项整治行动为契机，对违法违纪行为从严处理，营造廉洁高效的政务环境。要加强干部队伍建设，深入推进党风廉政建设，树立检察机关的良好形象，发扬成绩再接再厉，努力推动检察院工作再上新台阶。5月23日，涿州市清凉寺办事处召开气代煤、电代煤工作推进会，明确目标任务，强化责任落实，确保两项工作按时保质完成。 文明创建，人人参与，美好生活，家家受益。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只有那有情人眼泪最珍贵，一颗颗眼泪都是爱，都是爱。为什么要对你掉眼泪？你难道不明白是为了爱？

如果不是心中还有梦，又能忍住多少痛？我会拼命飞过天地的尽头，看人间更辽阔。如果不是一生都有梦，又能努力飞多久？我会拼命追求生命的感动，让考验荣耀我，教会我。如果不是心中还有梦，又能忍住多少痛？我会拼命飞过天地的尽头，看人间更辽阔。如果不是一生都有梦，又能努力飞多久？我会拼命追求生命的感动，让考验荣耀我，教会我。 几多际遇未能逃避，明知一生里面诸多痛楚，如果他朝得到宝剑在手，扬威于天下应是我。让世间错怪了我，谁令我带泪悲哭当歌，悲哭当歌，乱世风雨多。让剑锋染满了血，才意鲜花下清洗干戈，干戈不息，我只叹奈何。且把血泪轻轻抹干，如今甘心接受诸多痛楚，自古剑刻为情心事多，谁知伤心悲苦竟是我。心接受诸多痛楚，自古剑刻为情心事多，谁知伤心悲苦竟是我，竟是我，竟是我。 我总在你身边。 Love me,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 lonely, 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put you in a trance. 如果 快要开始相互辉映，整个城市沉浸那一抹难得的闲逸气氛。在喧嚣的城市里寻找我们能做的事情，在生活的都市中回忆我们曾经的经典。现在是北京时间晚上7点整。 好音乐959，我总在你身边。 让你 love me 甩掉那些 lonely，因为在这孤独车厢里我最爱你爱你。 就近家装五月装修聚会，80平米全包整装，最低仅需79900，基础装修加水电改造加大牌主材送全屋品牌家具窗帘，80平米不到8万块。预约电话400078-8395，400078-8395。 全新奥迪 A4L 携十大科技40项变化变革而来，29.98万起售，贷款购车尊享2年免息。新车现已登陆北京奥之旅奥迪中心，详询010-6137-8888。 450亩地长期招商，现有库房14万平米，整租分租均可。招商热线400065-40068。450亩地长期招商，招商热线400065-40068。 959资讯快报。 从河北省冬奥办获悉，2022年冬奥会筹办工作启动以来，河北省认真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冬奥会筹办工作重要指示精神，把搞好顶层设计、做好冬奥会相关规划编制工作作为筹办工作的重中之重，坚持用高水平规划引领和推进筹办工作的开展。据介绍，2022年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规划编制工作具有以下特点：省委省政府高度重视，多次召开专题会议，研究调度冬奥会张家口赛区规划编制工作，按照科学和先进的理念搞好规划，努力形成相互衔接、科学合理、特色鲜明的规划体系，聘请国内外一流团队，采取公开招标、多方比选的方式做好规划编制工作，坚持聚焦赛事、生态优先、集约节约和突出地方特色，高质量高水平编制系列规划。为规范驾驶员培训行业市场秩序，保障学员合法权益，保定市近日在全市范围内深入开展驾驶员培训市场清理整顿活动。该市对全市100余家驾校进行了拉网式排查，通过检查发现，部分驾校在教学和管理中存在教练车外放、私设非法训练点、不使用学时记录仪、驾校教练车到期不年审、教练员不跟车等现象。针对检查发现的问题，保定市运管部门出台了新的管理办法和举措。 树正气，讲团结，聚合力，促转型。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寂寞。

首歌应该是猫王最广为人知的作品了吧。 Can't Help Falling in Love 从60年代就一直传唱到现在，也是成为很多人心目当中无法抹灭的浪漫的标志了。所以呢，要突破经典，要演绎出别样韵味的话，难度是可想而知的。那张靓颖她是用充满女性温婉唯美的嗓音，娓娓道来的用女性的感官和视角去展现出命中注定发生的爱情的美妙。接下来要听到是也是一首很唯美的歌曲啊，李健传奇。 只是因为在人群中多看了你再也没能忘掉你容颜，梦想着偶尔能有一天再相见，从此我开始孤单思念。想你是你在想你是你在眼前，想你是你在脑海，想你是你在心田。你越相信我们前世有今生的爱情故事不会再改变，宁愿用这一生等你发现，我一直在你身旁，从未走远。

市园林绿化局城镇绿化处处长接俊目前表示，通过这次景观提升改造，火炬树基本上在京承高速沿线全面退出，园林部门又在沿线种植了丹麦草等地被，补栽了海棠、碧桃、连翘等春季观花、秋季观叶植物。作为常态化的景观布置，京承高速沿线美景将贯穿春夏秋三个季节。央视网消息，西班牙队、阿根廷队、法国队、意大利队等世界足坛32路豪强，在拿下国内冠军之后，得到了一张参加北京2017 F5WC 五人制世界杯的通行证。在5月28号上午9点，2017 F5WC 五人制世界杯将在良乡体育中心鸣哨开战。根据赛程安排，5月30号晚8点，2017 F5WC 五人制世界杯将以一场明星赛作为结尾。届时 F5WC 五人制世界杯的形象大使前曼联巨星斯科尔斯将挑选数位参赛队员成为他的队员，与拥有彭伟国、范志毅、曹宪东、黄健翔、贺伟、孙楠的五人成军明星足球队同场竞技。 好音乐959， 只要你在我身旁。 没所谓的麦克风由立新行北京奔驰 4S 店独家冠名播出。 已经在路上了，堵车就没所谓，下班了工作就没所谓，不知道晚饭吃什么随心就没所谓。 我是彤彤，只想听听好歌陪你一起回家。我们之间的距离只是一个没所谓的麦克风。 想找个人陪，却如此的难。